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因为无法进入房间，独孤月只能在房间外的区域搜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宿舍区域最外围的摩斯塔德住的106号房。106房的右边是发现尸体的格林住的107号房。107房前面是出故障的巡逻车，在右边便是工作区域。这辆巡逻车是独孤月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的，是因为什么出故障的呢？独孤月走到巡逻车前，地上有两道深深的轮胎印。 为什么我之前没看到这个呢？根据移动的痕迹来判断，轮胎应该不是自己滚动的，而是被外力推动或者拉动的。我知道了，谜底全部解开了。 虽然并不知道凶手的动机，但经过合理的分析之后，独孤月可以判断，这两个人被分配到了远离其他研究人员的区域工作。 哎，今天怎么一个人工作啊？以前你们不都是两个人一起吗？ 我同事说今天他想休息。 这种含糊其辞的回答，相对来说也就很容易蒙混过关。发现尸骨的格林的房间，紧挨着的就是摩斯塔德的房间。那么很有可能， 死的并非是107号房的主人格林，而是摩斯塔德。 这两个人也许是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矛盾，格林就动了想除掉摩斯塔德的念头。但是摩斯塔德的性格十分谨慎小心，房间密码也设置得很复杂。每天晚上结束了工作的摩斯塔德从工作区域出来之后，通常会绕过房间门口的故障巡逻车，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这种行为每天重复，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于是某天，格林悄悄移动了巡逻车，将原本停在106号房门口的巡逻车推到了107号房门口。这么做是为了给摩斯塔德造成一种暂时性的错觉，让他以为门口有车的那间房就是自己的房间。虽然只有稍加注意就能察觉，但格林耍了点小花招转移了摩斯塔德的注意力，从而误导了他，使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不是吧，我怎么没有锁门啊？ 可能是工作太累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啊。 而摩斯塔德慌慌张张进入的那间房间，则是格林在自己房间里亲手建造的，和摩斯塔德的房间一模一样的假房间。 也就是说，摩斯塔德进入的其实是格林的房间，格林不知道摩斯塔德房间的密码。他知道，要想半夜侵入摩斯塔德的房间实施谋杀是很困难的。所以他的计划是在大房间里建造一个另外的小房间，也就是申请明细里那些材料的用处，这部分就能说得通了。 大圆里套了个小圆，处在其中的人很难一眼发现这样的空间特征，格林只需要藏在两层墙壁的缝隙里等待时机就行了。深夜，误以为在自己的房间进入了梦乡的摩斯塔德就被从墙壁里溜出来的格林杀害了，而格林藏身的地方也很适合藏匿尸体。 不过这个故事最恐怖的一点是，照片里的摩斯塔德是短头发，但那具尸骨是长头发。看来在被关进墙缝之后，摩斯塔德还存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连头发都长到了那个长度。 救命，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这里发生了一起谁都无从知晓的命案，不过根据充分的证据以及我敏锐的直觉，我破解了一桩差点就要被人遗忘的谋杀案。我真是名侦探独孤月。 如果有一天独孤月能破解107号房的密码，那他会发现房间里根本没有什么骸骨，只不过是拖把等杂物堆在窗口，恰巧形成了一个人形剪影罢了。 然而此时的独孤月并不会知道真相，他只是单纯的一个人玩得很嗨。自从月球上多了两张吃饭的嘴，独孤月便不能像以前那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每样东西怎么吃，吃多少，谁吃，他都要重新规划。因此日常清点库存也是很有必要的。 73 74 78 79 80 食物变少了。肯定是那个家伙干的。哼，竟敢把我的话不当回事儿，看来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了。 在独孤月看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金刚鼠竟敢偷吃人类的食物，把人类的颜面置于何地？仅存的人类 VS 兽类即将展开一场搏斗。 敢偷偷跑出来拿食物吃， 哼， 别看我这样，我可是个博士。 独孤月决定制作一个守护食物的装置。技术性的骨架完成了，下一步就是用面团制作一层绝缘材质的表皮，然后再把两部分连接起来就行了。基本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不过独孤月感觉好像还需要再做一些细节方面的设计。 果然还是缺点什么呀。可以，这样就行了，非常完美。 遥远的地球总部，此时的画面一片漆黑。 为什么画面全是黑的？ 这个摄像机好像只拍到了一些没有活动迹象的区域。 那怎么办？ 没事的，摄像头会自动转换成夜间模式，只要再出现活动迹象就会恢复的。 在宇宙里，到处漂浮着数以万计的灰尘、石头和碎片，这些东西总是会招来危险。 怎么搞的？发生什么事了？这也是因为没有活动迹象才会变成这样吗？ 这很明显是出故障了呀。 卡罗尔仔细检查了设备运行的情况。 摄像头确实都出现了故障，但也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现象。先不说这个，话说我发现还有一个小型摄像头可以接收到信号。 那快接上那个画面。出来了，出来了。 从画面来看，这应该是一个依靠内置电池工作的低像素小型摄像头。 由于像素过低，詹姆斯仔细辨认了很久才认出屏幕里的东西是什么。 那是哪里呀？是食物仓库吗？ 这个嘛，好像是的。不过月球基地里有10000多个摄像头呢，所以也不好判断。 正当众人努力辨认画面里的东西时，屏幕边缘突然出现了一团黑影。 有什么东西出现了？ 好暗啊，就不能让画面再清晰一点吗？ 摄像头马上就会自动转换成夜间模式的。 哇，变清晰了。 是淡水， 不必配音了。 只见画面里一只硕大的袋鼠正从架子上拿起食物大吃特吃，然而下一秒它像是受到了什么巨大的惊吓一般一跃而起，随后便逃走了。 怎么回事啊？他看到什么了呀？至于吓成这样吗？ 就是说， 在袋鼠走后不久，又一个身影蹑手蹑脚地溜进了食物仓库。 吃的，吃的。 正当内纳德快速从架子上拿食物的时候，突然看到旁边出现了一个人影。 偷食物的行为被月球上的另一个人类发现了，内纳德有些不好意思。 是你啊，吓我一跳，被你发现了。那个，因为我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我应该事先给你打声招呼的。你生气了？ 对方的沉默不语让内纳德有些心慌。独孤月平时是个比较好相处的人，能让他如此沉默，一定是生气到了极点。地球总部，看不到画面的众人都有些着急。 怎么又是一片漆黑啊？ 因为那里没有活动迹象，所以画面就自动关闭了。别急，摄像头马上就会转换成夜间模式的。 对不起啊，我本来只想吃一点点的，结果没控制住。 你真的生气了？连那种地方都……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用来防止动物偷粮食的最传统的方法便是稻草人。独孤月做了一个与自己等身的模型放在储藏室，戴上假发，并从墙上抠下了两颗摄像头装在了假人的胸口，果然成功吓退了前来偷食物的袋鼠和内纳德。 最后再装上这个，两个激光枪。啊，行了，完美，跟我简直一模一样啊。 此时摄像头终于都恢复了运行，在地球上抓耳挠腮的众人也都终于看清了月球上的情况。 啊，就好了，画面都恢复了。 OK， 现在都能看清楚了。 这里确实是食物仓库啊。哎，独孤月，他站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夜间模式开启，摄像头启用红外线模式，众人眼睁睁看着独孤月的胸部一左一右射出了两道红光。独孤月的女粉丝变多了。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